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蒹葭远近泛黄，夜静谧，窗纱微微亮。 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又眷恋梨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憔悴。胭脂香味卷出